然后是浅色镜框的这样的眼镜。 你应该把你的套装的外套去掉，这样的话你们上身都是白色短袖。 哎嘿，今天非常的统一，所以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来看看我们今天眼镜花组合加花容失色的泽华会打造出什么样的节目。今天一起改变的环节，我们要现场真人示范怎么穿能显高，这是一个很实用的课题。 怎么穿能显高？ 嗯哼， 这两位模特是身高有很大的差异吗？ 并没有，我觉得可以让他们俩先站起来比一下，就是身高分别是多少，也可以自报家门。话筒在那边是一个蓝色的，对对对，你们俩可以先站到舞台前面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从镜头上 目测是差不多的。 对，而且确实是两个盘量调顺的妹子， 哎， 所以让他们来做真人示范呢，就是可能改造的余地不是很大。你们俩身高真实的裸身高是多少？ 我身高是1.67米，那我是1.68米。 你是故意要在上面加1厘米吗？ 可高可矮， 可高可矮，可还行， 差不多1.66米到1.68米，因为那个量的地方可能会有 这个尺寸的差异，就冬天和夏天会有缩水和 有可能有可能 水分充足的区别。 对对对， 所以俩人身高其实差不多的。 女孩子之间的友谊真的是一念之间嘞。 小磊和安然从上一次节目就这样互相 对 比较， 对， 一直到现在，我很看好你们这对塑料姐妹花。好，你们可以到课桌后面就坐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现场告诉大家怎么样通过衣着打扮方面的一些小心机，让你自己看上去腿长就有1.68米。 请问就是很多男生不懂为什么女生总是希望自己在男生眼中或在其他人眼中看起来是高高的。 我就想问1.5米的女生和1.7米的女生，视觉上你会更先看到哪一个？ 也是取决于外观谁更漂亮一些吧。1.5米的女生是那种， 如果外观都一样的话，一个身高1.5米，一个身高1.7米。 我其实更喜欢1.5米的。 你骗人，说瞎话。 因为我身边1.7米的身高的女孩比较多，所以1.5米的感觉， 像我这样的人太多是吗？ 比较娇小一点。你是1.5米吗？ 好了，不多说了，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风向标，看一看资讯方面，稍后马上进入到一起改变。潮流风向标，先要关注到的是时尚界最近跳槽的现象非常频繁。前段时间呢 Louis Vuitton 的设计师 Kim Jones 转投到了 Dior 的怀抱，大家都在期待说到底谁会来接替他担任 Louis Vuitton 的男装创意总监。 嗯， 这是大家都会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本周一的消息呢，来自 Louis Vuitton 宣布潮牌 Off-White 创始人兼设计总监 Virgil 上任了。这位朋友他长这样，右边这个个大的这一个、 哦、 对，黑皮肤， 他的衣服是很时尚的。 很多网友的反应就是 Louis Vuitton 是不是疯了，但其实他们这个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之前 Louis Vuitton 和宇宙第一抢钱大潮牌 Supreme 有过非常好的反响的一次联名。品牌呢想要年轻化的这样一个想法其实可见一斑的，当时的单品真的是火爆一时，咱们在节目里面也就是分析过怎么来穿搭这样的一款单品，这样的一些单品到现在依然还有很多黄牛在用高价在售卖， 价位真的高得离谱了一点。 对对对，所以包括去日本很多的这个 vintage 或者买手店， 据说如果你要有这样的单品的话，你只要在日本当中的任何一家店亮出你的单品，别人就会觉得哇 潮爆了， 你简直太厉害了， 值得羡慕。对对、哎、所以呢这是 Louis Vuitton 的一个想法，想要搞年轻化嘛。那至于为什么在众多潮牌当中挑中了 Off-White的创始人，大概是看中了 Virgil 的能力和影响力，因为他一开始其实在这张照片当中右边是 Virgil、左边是侃爷、他是侃爷的专用造型顾问，其实早些年在圈子里就已经很有影响力很有地位了。 是 之后呢他又先后创立了两大潮牌 Pyrus Version 和 Off-White， 凭借标志性的数字23和减速带成为了众多博主还有明星心目当中的流行标杆，这两个品牌的标志物在这里。 Off-White 的衣服张力真的是很强， 对， 我觉得这应该挑人，我身边很多人是不太接受 Off-White 它的那种时尚的感觉的， 就是有些人我觉得是可能取决于人的穿法， 对， 有些人太过追求于 Off-White 的 Oversize 就会让整个人变成一个套装人，对、但你看 Justin Bieber 穿的就很好， 哎， 对不对，他的那个 size 没有大的很离谱， 那至于这个 Pyrex 呢，我觉得可能驾驭起来会比 Off White 稍微要轻松一点。 是的，而且 Off White 这两年的价位实在炒得太厉害了。 嗯，对啊。那现在这个创始人离开Off White 品牌，来到了 Louis Vuitton，其实也算是情理之中。那据说呢 ，Virgil 上任之后的首个系列会在今年六月份的巴黎男装周期间正式发布。但是很多人已经开始臆想啦， 嗯， 想说既然 Louis Vuitton 和 Off White 好像有了一种联姻的感觉，那单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可以参考一下 Supreme 嘛？ Supreme 和 Off White 还是不太一个风格啦。但是很多人在想说，如果不限于男装，那么接下来的 Louis Vuitton 的各项单品会不会变成我们下面要展示的这些，比如高级手袋系列，有这样的小帽箱，有这样的背包，有这样的挎包，还有这样的手提包，还有这样的水桶包，以及这样的手包，甚至这样的腰包，还有这样的邮差包，还有这样的 twist， 以及这样的双肩背。 哎，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本周已经是非常非常开心了。 我们那个朋友在这周一的时候，这消息刚刚公布了以后，他就把这张照片发给了我，说：“袁一，这个包六月份要发行了，我可不可以先预定？” 对，然后我们俩还真的以为说，哎，真的会有这样的包，很好看。 当时真的以为说，这个帽箱可能就真的变成了 Off White 血缘当中的一部分了。 是。 结果后来下午的时候，突然反应过来，不对呀 ，Virgil 是一个男装设计师啊，而且他是负责的是 Louis Vuitton 的男装部分。当然 ，anyway， 大家可以继续臆想。再比如说，在鞋子方面，有可能会把 Arch Light 加上Pyrex 的是 Off White 的一个元素，以及这样的板鞋。 嗯， 哎，其实这款是好看的。然后，女装如果在高跟鞋的部分可以把靴子做成这样的话，也是很炫酷的。 哎，这个确实还挺酷炫的。 是，还有拖鞋， 这个还好吧？ 还有帽子， 嗯， 甚至口罩，甚至手机壳，还有 T 恤，以及卫衣啊，帽衫，还有卫衣，鞋子， 嗯， 对，好吧，以上都是网友的臆想。 但是刚才那些包，无论是手包呀还是双肩包，我觉得每一款都很好看。如果真的能出来 就感觉把这些元素加到 Louis Vuitton 当中也没有什么违和感。 嗯， 所以还是挺期待，就是有着加引号的暴发户气质的 Off White 和蓝血贵族 Louis Vuitton 到底会摩擦出一个什么样的火花，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是的， 潮流风向标，在潮流梦工厂的一起改变，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图片和视频素材，包括接下来我们在一起改变环节当中会邀请两位这个盘量调顺的妹妹给我们展示如何穿显高这个话题。 嗯， 所以如果你没有视频直播的帮助的话，可能很难能够掌握到其中的奥妙所在， 听起来会非常的心痒痒。 接下来这条潮流风向标看到的是一个11岁的小女孩竟然成为了时装周的化妆师。很多网友看到这个消息以后表示说，我到现在连眉毛都画不好。我想现场调查一下，安然和小磊平时出门之前在妆容上大概会花费多长时间？ 如果是平常出门的话，大概在10分钟左右。 10分钟就可以搞定你现在脸上这套妆了吗？ 嗯，对，差不多，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 请问你现在算是平常出门的一种状态是吗？ 对，不，今天还是比较多的妆容。 那今天还是算花了15分钟的。 嗯，对。 那安然呢？你一定要比他厉害才行哦。 16分钟，15分3秒，15分1秒。 要比他厉害，不是时间长，要时间短。 14分59秒。 这个逻辑在哪里？安然，你的妆容时间？ 我化妆可能会比较拖沓，要30分钟。 啊，所以你的妆就是比小磊精致嘛？ 对。 我在挑拨离间。 能请导播老师给个特写吗？想看一下30分钟跟15分钟 差 别。对对对，差 别在哪里？给两张漂亮的面孔。 觉得我比较精致的可以扣一。 我觉得都是好看的。 确实感觉右边要比左边的底妆要好一些。 你在说小磊皮肤不好吗？我不服。小磊，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服气。 嗯，我也在不服气。 不服气能怎样？ 记恨在心里，在心里面的本上打个小圈圈。 可能已经打了无数个圈圈了吧。 记仇 ING。 好吧，今年的伦敦时装周上有一个小姑娘非常惹人注目，就是我刚刚说的11岁的一个小姑娘。她呢是站在众模特当中的这一位，中间这一位，明显就是个小朋友。 嗯， 毕竟才11岁，来自泰国坚竹汶府。职业就是化妆师。 真的呀？ 你看在后台给明星模特化妆的时候，非常的像回事儿， 很有 架势，对， 是， 很职业。那么来看一看他是怎么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成长为一名专业的，能够在时装周的舞台给模特化妆的化妆师。他说在5岁那年就在网上开了自己的一个化妆频道，当时化的妆视频里面可以看到跟手残党没什么两样，然后他呢就会白天跟着视频学，学会了呢就在晚上开直播的时候对着摄像头去画给大家看，当时遭到很多批评。 这个视频会让很多朋友想到另外一位李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网上教大家化妆， 但是李嫣那个手法已经很娴熟了。 对， 这个小姑娘当时是5岁嘛，她在7岁的时候妈妈帮她报名了职业的化妆师的培训班。 哇， 嗯，所以就开始接触这样的专业的学习。 那个时候已经主动帮他去联系伦敦时装周后台化妆了。 对，他妈妈确实这么看来是一个很开明的妈妈， 她 能够非常精准地把握到自己的女儿在哪一方面是比常人更有天赋的。所以这个女孩子如果不化妆也是很清秀的面庞。 这点最难得的是因为可能7、8岁的女孩化妆的时候很多妈妈会很生气， 哎， 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你为什么要开始化妆？你为什么要搞这些东西？ 我觉得生闺女的妈妈可能不至于生气，但是会说你还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 是不是？ 可是我刚才就说了，说这个妈妈很开明的点在于她很精准地把握到了自己的女儿在哪一方面是有天赋的。 天赋和不务正业，这个妈妈准的拿捏得 很好。 对，然后在天赋这个方面去帮助他去接受专业的学习，甚至帮他去联系相关的这样的平台和机遇。 嗯， 这样他一旦真正的走入了这个圈子以后，他就可以在这个行业当中去生根了。 请问两位妹妹，你们敢让这位11岁的小妹妹给你们化妆吗？ 我觉得看这个视频他还挺熟练的，应该敢吧，起码比我自己好。 人家在伦敦时装周的后台都帮明星， 真的是还应该敢了，人家不给你画呢好不好？ 幻想一下。 潮流风向标，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资讯哈。接下来说到的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这一位 idol， 叫做，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啊，叫做王俊凯。王俊凯最近出席某品牌的代言发布会，帅酷青春之余尽显时髦英气，活动中和主持人幽默互动，现场上演强行壁咚引发台下观众笑声一片。他那一天的穿搭是这样子的，就很简洁， 嗯， 很大方，颜色配得也很好。那同时呢，王俊凯的2018年首支单曲昨天也发布了，是和方文山和吴梦琪两位老师合作的， 厉害， 带有 rap 风格的仙侠曲，叫做《我在诛仙逍遥剑》。我就问你们想不想听， 他们俩敢说不想听吗？ 那你呢，你想听吗？泽华， 不是，你看刚才那个谁小磊在看那个王俊凯那身衣服的时候都看呆了。 等会儿我把 目不转睛的 照片放出来，然后请导播老师把画面切给小磊， 一副花痴相。 好， 哎，干嘛干嘛干嘛， 来转过来，来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就是在昨天刚刚发布的王俊凯的2018年的第一首单曲《我在诛仙逍遥剑》。 我飞花故事夜夜被风刮，飘过青云门琉璃瓦，风飞沙剑却又落在谁的家，一笔画出谁的天涯。话说梦一落就不该继续漂泊，不走不放手，真念旧的人是我，只几番浮皮总是少了几番离愁，在走过当初缘分起了头，那你的青春在这样冒出了温柔，我无效的花开后的自由，编织仿佛有着一条线，你披上重现成就一段的悬念，在逍遥剑里我在逍遥的穿越，凌空阿飞是最美的弧线。 常，转眼带笑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而不说话，弹琵琶一曲尽响遍天下，娓娓道来的是牵挂。是个男歌手，成长中带点吃色，夕阳金黄着，将我的思念温柔着，世界在云不穿断云的旋转着，夜空经过窗里唱起了歌，把眼睛倒映最纯净的那个月色，我从此有了纯白的快乐。你无边却仿佛有着一条线，你披上重生成就一段的悬念，在逍遥间里我在逍遥的转变，凌空而飞是最美的弧线。 在2018年度发行的首支单曲叫《我在诛仙逍遥剑》之后，继续回到传龙梦工厂的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嗯，也欢迎一下在我们表演区两位 showgirl 小磊和安然，非常的淡定。 哎， 因为一会儿呢，他们两个就要给我们做一个真人示范了。我们今天主题是怎么穿能够显高这个事情。 嗯， 为了能够更好的、直观的表现出，就是这种穿法的对比度。 嗯， 这么穿 A 穿法和 B 穿法的差异， A 能显高 B 不能显高或怎么样，我们呢会让两位分别来使用不同的方式穿同一个类型的 look。 嗯， 然后呢两位站在一起，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身高几乎是一样的， 是 差异很小，肉眼不可见的差异。那么我们会在每套 look 之后让泽华现场用手机给他们两个拍一个全身照， 嗯， 两个人的合影。最后呢，我们会在这几套造型全部都打造完之后，都展示完之后，也会在节目当中一起把这些照片咱们再来回顾一下， 是 看一看效果是不是就真的可以产生障眼法，让你觉得这么穿就是比那么穿要来得更显高。 泽华的拍照技术可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各位有时间的话除了收听广播也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今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呢，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并且互动的话，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今儿带来的私家小礼物。我觉得先要展示一下那个私家小礼物，我还挺喜欢的。两位妹妹面前那三件小单品可以举起来给他们看一下， 那个蓝色袋子不是蓝的，蓝色袋子是给你们的。 对对对对， 阿然手里面那个粉色的布兜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菊若洁面皂。 嗯 ，QQ 的，安然可以捏一下，就像果冻一样的手感， 好软。 对，菊若，然后是樱花味的，是手工做的， 就可以替代洗面奶是吗？ 对对对，是洗面皂嘛。 嗯， 小磊手上一个是电动的睫毛的那个卷棒， 电动睫毛卷棒。 泽华没有听懂什么意思，来，我们请小磊和安然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就是不用人工的去卷字，电动卷。 啊不，其实就是 他不会哎。 安然，再给你一个机会，给安然一个机会。 女孩就是刷睫毛膏之前要夹睫毛嘛， 嗯哼， 然后用这个东西的话，它就可以代替睫毛夹的作用。 对，而且它会烫得非常的自然，卷翘度会很自然。因为有些手残党，他可能使用不了那个睫毛夹， 嗯， 夹不好就会夹到自己的眼皮的肉，很疼。 嗯， 然后这个电动烫的呢，就会烫得比较的， 不会烫到眼皮吗？ 它的温度没有那么高，就很安全。 嗯、 对，然后另外小磊手上那个呢是这个某品牌某运动品牌的发带，一共三根发带， 嗯， 是一个系列。对，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视频互动，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当然你们也可以随时为我们的两位show girl的造型来打分，这看可以来评判一下是不是在打造过后呢就会在视觉上产生显高的作用。 是的，但说到显高，其实有些女明星经常会通过一些外在的方式，比如说穿很高很高的高跟鞋、 嗯、 然后呢这种情况之下她们通常会无法走路，这是一个最大的弊端， 而 且身边一定得有人搀着， 很容易在上下台阶的时候产生问题、嗯、 对， 我们说的不是，对了，说是 Jennifer Lawrence， 真的是国内外都会有这样的 踩到裙子啊之类的， 对、嗯、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有自信的在显高的 look 当中用到的鞋跟都是非常矮的， 哎， 在不显高的造型当中反而用的是鞋跟更高的， 嗯， 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制造出这样的差异感。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5:30的第二个时段，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开始见证奇迹的时刻。 一棵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人海呀，茫茫啊，随波逐流。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跑到过最高傲的妞，伤心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依然参不透这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渺小不起眼的那一棵草，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如果从延伸度来看的话，鞋裤同色在视觉上，尤其是从远往近看， 嗯， 远看的话，就真的能够产生一个视觉上的差异。 对，它会显得会更长一点。 所以现在请两位模特摆同一个造型，然后让泽华为你们现场拍合影。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怎么穿显高这个事情。两位呢，一位是正面的教材，一位呢也不能叫反面教材，因为毕竟他们俩长得都太美了，怎么穿都是好看的。只不过呢，如果按照正面的穿法，可以让腿变得更长那么一些。现在摄影师泽华正在现场教两位模特怎么摆出好看又一致的 pose。 你们俩脚要不要放成一个样子，这样比较有可比度，对，可比性。阿然，你记住哦，你的腿和鞋子的部分千万不要有断节的地方。对，我们欢迎一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花开半夏，还有真无价，听说六七 Q 啊，还有叫鹿晗的听友，大家进入到直播间，欢迎各位来互动啊，也可以说一说你自己在穿着打扮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惑或者是小心得，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参与互动有机会还可以获得我的私家小礼物。 我可是告诉大家，从照片当中来看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是不是？ 对，但是我先不告诉你们。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显高法则，我来考一下安然和小磊，第一个显高法则是什么？ 请 来再说一遍， 裤子和鞋子要同色。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脚也变成你腿的一部分。 学点好的。 这个学得很标准哎，很到位。 你的脚。对，没错。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法则呢，就要在发型上来做文章了。因为两位都是长发的姑娘哈，小磊的头发会更长一些，然后安然是中发的长度，两位把头发散下来，我们先对 OK。 为了能够让两位在一个起跑线上，我请安然把裤子往上提，让你的鞋子跟裤子产生一个断节，这样呢从下半身的穿着上面你们俩就几乎是齐平的一个水平线了，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通过发型来做一个变化。通常呢长发或者是发量很足很充盈的话，会让人视觉上感觉你的头会比较大 哦， 包含头发在内的整个头会比较大。 是 为什么吴佩慈叫九头身美女，脸小头小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啊。 大家尤其是从远往近看，你从远处走过来一个移动的不规则多面体走过来哈，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可能世界上就会自然而然的把你的整个人的身高分成几个头的长度 啊。 所以如果你头的这个范围太大的话，那就会让人感觉比如说你是五头身或者是六头身， 嗯， 头相对面积和体积小一些呢，你就可以朝七头八头九头身去努力。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脸比较宽比较大一点的话，你的发型就一定不能够再蓬松一些了。 对，不能够太蓬松。所以只要你的脸型没有太大缺陷的话，我会建议长发的女孩可以通过梳丸子头或者是高马尾的方式让自己的头变得小一些。你不要嘲笑小磊，我已经说小磊此时此刻不是反面教材，他只是他长得很美，怎么穿都是好看。 我没有嘲笑他。 那你刚刚为什么要那样笑？ 因为刚才导播老师应该给他一个镜头大特写。 然后他在干嘛？ 他在打哈欠，嘴张得非常非常大，非常值得给一个特写。 春困春困春困。好，那现在这样子吧，我就不用我上手了，在那个蓝色的小兜里面我帮你们带了发绳，小磊把你的头发扎成丸子头或者是高马尾，如果你需要我帮助的话你可以 call 我。好，你看这个时候的对吧，999千足金的姐妹花就可以体现得出来了。 他一定不会给他好好扎的，趁机转一下呀，然后扎低一点呢。 其实安然现在这个头发的长度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长度，就是一般适合那些没有勇气剪短发的女孩子来尝试一下。对， 安然的头发不用扎起来是吗？ 不用，安然这长度其实是刚好的。当然如果有勇气剪短发的话，其实短发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你看最近的一些比较火的小花当中，像迪丽热巴，不是，是古力娜扎 啊， 还有像周冬雨， 嗯， 包括像前段时间允儿也剪了短发， 是， 对，所以其实短发是最近的一个趋势。 小磊不是应该扎丸子头吗？就扎马尾就行哈， 扎马尾，或者我觉得你可以扎丸子头，因为你的脸型很棒，不怕完全。 但是我有点手残。 女生自己扎丸子头是不是还挺难的？你看，你看，我说了吧。 听到了嘿嘿的拉扯声，也是可还行。 一会儿可能会打起来。 女生打架是会揪头发的。 你看，你听听听，非常惨烈哟。 现场很精彩。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可以现场看到塑料姐妹花的对厮打盛况。 原本是一个时尚节目，怎么突然就切换到了周二的一个健身话题？ 为什么 一会儿变成女子跆拳道、女子拳击、女子格斗？ 丸子头其实你可以稍微简单的盘一下就可以，我还给你带了发卡，你可以尝试使用一下。 哎，但她手法很娴熟。 对，像她这种长发的女孩子一定要有这样的手法才行，而且在家里面长头发很碍事儿，用一根笔其实也可以把头发盘起来。哎，小磊 厉害了， 哎，很好，很清爽。我突然很想拿你的头发来展示一下我用一根笔帮你盘头发的技巧。 疼吗？ 不疼不疼不疼不疼。 我以为丸子头是那种就竖在这个位置的， 那叫朝天椒。 那好像是什么小鱼儿和花无缺里面的男主角造型吧。对，你看现在此时此刻，刚才前一秒小磊还是长发的披肩的状态，现在把它梳成丸子头以后，其实相比安然，小磊就看上去头会更小。 嗯，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张照片来做证明。 去了， 好，也依然请你们摆同样的 pose。 小磊还是不放心的，再次确认一下自己的形象是不是 OK。 对，关心一下。 我们也欢迎一下直播平台上小龙女、往事随风、耳机阿娇、林 SWK、 迷茫进入到直播间，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视频互动当中，还有可能有机会获得我的私家小礼物。好，其实前一秒在小磊披着头发的时候，安然的头型是更赢一票的，而现在此时此刻小磊可能就更胜一筹了，所以是不是要我展示一下用一根笔盘出馒头的造型？ 很多女生朋友应该想要学习一下吧。 好吧，来，小磊坐在椅子上，然后转过身来，把头后脑勺面对着镜头，我来做一个展示。哇哦， 现在袁一去进行了展示，如何用一根笔做出一个丸子头，各位女生朋友们可以学习一下。 其实筷子也可以 啊， 反正就是 生活当中好像筷子女生更多一些， 筷子会更长， 而且筷子现在越来越多的花样，还挺好看的呢。 对， 安然你听，他们俩就没有那种惨叫声。 你的头发该做保养了。 对，所以不是我的原因。 小磊可能刚才心更痛吧，还不如被拽头发，说他头发该保养了。 我一会儿让小磊变成正面教材，把头发捋顺。其实这样的方式会适合头发越长的女孩，可能会越容易能够实现。把它捋顺之后，用手给它梳成一个高马尾的状态。当然低的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会觉得高的丸子头可能会更好看一些。把头发这样的拧成一股，然后旋转， 跳跃你不听歇。 然后盘到这里以后呢，这根笔或者是筷子从对对， 找不到北了。 抹黄抹花，让我想一下啊。 各位，让我们见证一个失败的时刻吧。 哎，真的失败，等一下。 来，欢迎大家啊，趁着这个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当中，好好看一下袁一到底是怎么失败的。 好尴尬呀。哎，可以。对， OK 好了吗？ 对， 哎，成功了。 很稳。 对，稳。来，我已经想明白怎么回事了。刚才突然忘记，盘起来以后是从中心的这个点先垂直的朝后脑勺的方向先插进去，然后你的这个笔尾或者是筷子的尾端要越过 越过山丘， 发梢，发梢的最顶端 啊， 然后从旁，哦，对不起，对不起， 哇哦， 从旁边穿出来。 小磊今天很不容易，总被揪头发，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这支笔是会更好看的那种筷子的话，你可以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请导播老师给一个特写。对，小磊你不要转过去，其实是很好看。这根笔如果或者筷子更长一点的话，就会更好看了。 很好看，我觉得这个应该给他起一个音乐，跳一个傣族舞啊，少数民族舞蹈呀。 谢谢小磊，谢谢小磊，谢谢小磊。 没关系， 所以这个手法就大家自己回去熟练的稍微练习一下。最好的方式是能够自己给自己梳，因为自己能够感受到自己那个头发的那个就是 柔软度， 柔软度啊，包括你的那个条理在哪里，可以找到那个见缝插针的地方。 但是自己不会找不到中心点吗？ 不会啊，这个女孩子的最基本的长发女孩子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手可以放在后面捯饬自己的头发。至少得撑个5到10分钟吧，不能酸 啊， 要不然我们平时洗头怎么办呀？ 我感觉小磊手法应该是非常娴熟的，他刚才自己扎丸子头就非常快。 对 对对， 其实有一个定理吧，就是每次在家要洗澡或者是干什么的时候，随便一扎就会扎出不错的效果，然后就要出门的时候，特地要好好扎的时候就扎不好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东西就跟你洗完澡以后觉得自己在镜子里面格外的美或者格外的帅， 有可能 是一个道理 啊。 原因是洗完澡你脑子进水嘞。好，开玩笑开玩笑。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两个显高法则，第一，如果可能的话让你的裤子和鞋子同色，并且裤子和鞋子中间不要产生断节儿，这样可以让你的多大码数脚也好吧，都成为你身高的一部分， 往下延伸了。 是，而另外的第二个关键点呢，也是法则，就是尽可能的想办法用发型的方式让你的头的体积变小，让你的整个身材比例可以更加的完美一些。长发女生呢，可以采用像丸子头啊，或者是高马尾这样的发型，或者你也可以尝试一下，有勇气尝试一下，短发的造型。 找到适合自己脸型的这样的一个发型很重要。 对，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往下走哈，继续说这个显高的法则。我们依然要在鞋子上来做文章。今天两位呢，穿的都是差不多长度的9分的裤子，一条是牛仔裤，一条是黑色的裤子。那么在鞋子上面，因为天气热了嘛，可能不再能穿靴子了，所以鞋裤同色这个事情在春夏季的时候比较难实现。 是， 会穿一些平跟鞋。所以女生很爱的渔夫鞋呀，或者是船鞋呀，等等等等。那么如果可能的话，请你选择尖头鞋，而不要选择圆头鞋。当然，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身高比例很好的姑娘的话，那这些所有的显高法则在你眼里都不叫事儿， 是 你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所说的是，你对自己的身材有更高的要求，或者你对你自己的身材比例有更高要求的话，可以来采用我们这些显高法则。 有些女孩是觉得一旦穿上运动鞋之后，好像自己就没有办法了，就把自己的原型暴露得一览无余， 腿型啊，这个肌肉线条啊，包括自己腿的长度啊， 是 跟腱的长度啊，等等等等。我们现场呢，今天带来了，为了公平起见，带来了两双平跟鞋，都是非常非常平的跟的鞋子， 一点跟都没有， 平到尘埃里的那种 啊。 哎，而且两双都是接近的颜色，深色的，一双深蓝色，一双黑色，几乎是没有什么色差。在地上，一双是圆头，一双是尖头，尖头是小磊的鞋码，圆头是安然的鞋码，所以下一把小磊你会赢很大。因为你要穿上正面教材的尖头鞋。 太好了，太好了。 好，接下来你们可以开始换鞋子了。我们也欢迎一下在视频的直播平台上霸王懒羊羊，还有涮涮涮涮你可爱，以及橘色抱枕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视频互动当中，还可以有机会获得我的私家小礼物。哎，对，平跟鞋穿的时候把短袜子最好是脱掉，这样。对， 他们俩一开始号称一个是身高1.67米，一个身高1.68米。 嗯哼， 刚才的这个靴子还是有一定的高度的。 刚才稍微也是平跟靴，但是因为靴子嘛，相对会稍微有一些跟的含量在。 所以接下来穿的这双运动鞋是低到尘埃里的。 平跟鞋，平跟鞋。 可能一个是1.58米，一个是1.47米。 怎么可能？根本没可能。我们在讲到的第三个显高法则当中，在你选择平跟鞋的时候，或者说是 其实这个法则也可以适用于带跟儿的鞋子。总之任何的尖头鞋都会比任何的圆头鞋会更有修长脚型的作用。 但是有些女生会觉得说穿那种尖头的运动鞋感觉怪怪的，不太好搭配。 运动鞋吗？运动鞋很少有尖头的，我说的是平跟鞋。 啊，平跟鞋不尖啊，我也是运动鞋了。 男生眼中的平跟鞋等于运动鞋。 是的。 好，现在两位已经换上了圆头鞋和尖头鞋，我们能不能把旁边的鞋子稍微整理的，对。 真的是一点跟都没有哎。 因为那样很凌乱的鞋子放在一起，这样会影响你们拍照的效果了，对对对。现在安然脚上穿的是一双圆头的平跟鞋，而小磊穿的是一双尖头的平跟鞋。嗯哼，好，请两位站在你们觉得适合摆 pose 的地方，然后请我们的摄影师泽华上前拍照。小磊，我悄悄提醒你哦，你的裤子如果可以往上提一点的话，你会赢更大哟。正在给两位show girl拍照，通过照片呢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显高和不显高的两种穿法的对比，怎么样，照片效果如何？ 还是有挺明显的差别的， 是不是？ 是。 两位自己在生活当中会选择什么样的平跟鞋，还是说根本不会选择平跟鞋？ 平跟鞋。 为什么？ 嗯，舒服啊。 对，那你 方便走路。 买的时候你们两个通常都会对款式有什么要求吗？ 我可能会选择就是统一高出一点点，但是整体是平的。 啊，你稍微 整体是平的，不平还不行。这鞋还得跟你吵架。 平跟啊。 这个播音系师哥真的是很密。我懂了，就是整体从脚掌到脚跟的部分都带一点底儿的那种。 对对对。 嗯，但是那种鞋子穿不好的话会显得很笨重。 嗯，对，但是可能会注意一点吧。 嗯哼，那安然呢？ 我的话可能会选那种比较秀气一点的鞋子。 那你就会买尖头鞋了。 对对对，我喜欢尖头鞋，但是尖头鞋我觉得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可能舒适度没有那么的高。 对， 但确实很好看。 通常尖头鞋它在这个脚的这个鞋头的地方，它会对脚的要求会比较高，就是你的五指不能是那种太宽的，那整个脚掌必须要稍微纤细一点，然后也不能是大肉脚背。 嗯， 因为通常尖头鞋配合的那个鞋的这个形状，它的脚背那个地方没有那么多的空余量。 嗯， 所以需要你是一个脚面上没有那么多肉的脚型才会适合穿尖头鞋。 还有那个前五个脚趾头的这个形状也是很重要， 最好是第二个脚趾头和第三个脚趾头最长的那种类型，是最适合穿尖头鞋的。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说他有一段时间想要追求这种平跟鞋的效果，然后要前面选的是那种尖头的嘛，他觉得这样很好看。一个季度当中他就反复这样穿，他一开始穿觉得自己不舒服，后来就忍到后来之后那个脚变形。 啊， 脚趾变形 吗？什么大拇指外翻之类的。 对，很可怕。 对，我妈妈就会有一点变形，就大拇指会往里面 凹， 感觉会凹一点。 这一点是男生完全不理解的， 女生真的就是会忍痛就一直穿。 男生有的时候买那个皮鞋，你第一次穿的时候也会磨脚， 对， 然后就瞬间就脱下来，不会坚持下去。女生就不一样了。 也不会吗？ 绝对不会。 你知道女生这种爱美的这种细胞是就是深入到骨髓里的。我妈妈说我小的时候4岁还是5岁的时候，我有一双鞋子，一双小皮鞋已经穿不下了，要给我妹妹穿，然后我很喜欢那双小皮鞋，于是把它给我妹妹之前的那一天我又穿到了脚上。我就认为说这双鞋要离开我了。 嗯， 但是其实那双鞋已经很挤脚了，我穿着那双很挤脚的皮鞋大概走了得有1公里的路。 哎， 然后脱掉鞋子以后，我小姨说满脚都是泡。 哎， 还问我疼不疼。其实路上我已经表现出就是走不动道的感觉了，然后小姨说要不要我抱，我说不要。 你是有多恨你妹妹？ 我小姨说为什么不要我抱，我说因为我的鞋子很好看，我要走路给大家看到。 所以以前我们说穿小鞋穿小鞋，有的时候女生为了爱美自己真的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自己给自己穿小鞋。也是非常的狠。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正在现场告诉你在穿衣的法则上面怎么利用一些小心机小技巧让自己能够更显高。在我们的表演区，两位1.68米的女生安然和小磊今天将会用不同的穿法来给我们真人现场示范。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到了整点的广告时间，在下一个整点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记得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 有礼物等待着各位哦。 嗯， 出了温柔，我不晓得花开后的自由。 天地无 编织仿佛有着一条线，你披上重现成就一段的鲜美。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北京时间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在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我是不用穿的特别显高，本身就很高的泽华。 哎，也对了，你至少也得有1米79.6吧。 其实对于男生而言的话，也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让自己显高的。 哎，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男生怎么样让自己显高。 我曾经大学同学，大学宿舍当中有一位同学叫刘昭丽。 你为什么要点名道姓？很过分。我班同学情谊还在吗？ 他就是每一天会在自己的鞋里面放增高鞋垫。 我跟你讲，我跟你们讲，增高鞋垫这个事情是人类伟大的发明 啊， 所以我觉得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但是你知道男生的那种，特别是在10年之前，我们那种增高鞋垫其实穿起来是不舒服的。 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一个坡啊，一个坡， 就是半截的。 对，半截的， 全掌的， 半截的、 啊、 然后一个坡度，它等于是把那个脚的后脚跟抬起来，就跟女生穿高跟鞋一样。每天， 明白， 它是非常不舒服的。 可是你们那个半截的那个增高垫，它其实是软的嘛，所以你踩下去是有缓冲的。不要问我， 是特别软。 不要问我为什么那么熟悉，因为我也会放增高鞋垫。 哎，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很坦诚。小伟和安然，你们放过增高鞋垫吗？ 放过。 或者是 我没有。坦诚，请坦诚，谢谢。 是这样的，就是女生是这样的，在某一些特定的鞋子类型，比如说短靴， 嗯， 类似马丁靴呀， 嗯、 啊，还有包括像那种就是骑士靴那种靴子类型，反正也看不到脚脖子， 嗯， 因为遮住了整个腿最细的部分，就是脚踝的部分。 啊， 那我们就会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跟腱变得更长一些。那这个时候，像这样的鞋型短靴子很安全，你把那个半增高鞋垫放在里面，就不会有裸露出来的危险，何乐而不为呢？而且相比我们穿高跟鞋要舒服太多。 这一点的差别在于，女生是很愿意去跟人分享的， 对对， 但是男生会觉得碍于情面，他没有办法说我每天穿的增高鞋垫，然后甚至有些人呢，他会说我的身高是多少多少多少，但这个多少多少就是涵盖了他增高鞋垫的这样的一个份。 啊，女生其实不会太介意这些事情。 对 对, 对，因为这是每个女生都会使用的小心机。 嗯， 而且像穿那种高帮的运动鞋板鞋的时候也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 哎，你说这点，就是现在女生不是会穿那种松高鞋，有一段时间很流行。 啊哈， 但是女生穿就很好看、 啊、 男生如果穿着松高鞋的话，大家会觉得怪怪的， 就是男生的恨天高。 对，所以男生很尴尬，是他不能穿那样的松高鞋、 嗯、 但他为了自己的身高，他只能通过其他的办法来变。 那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位刘昭丽同学他在鞋子里面加增高垫的呢？ 因为他每天都要增加呀，每天都要贴，我们都会看到呀。 啊，所以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对于国内某一个男明星的身高产生了质疑，然后还有我在综艺节目当中现场让他脱鞋量身高。 对， 然后后来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他是把增高的那个半截鞋垫放在了袜子里 啊。 记得吗？ 我记得。 嗯哼。 后来好像还有一种方式， 值得男生学习啊， 就是你直接可以在这个鞋的基础之上，你自己往底下再加什么东西， 贴东西吗？ 就通过那个裁缝的一种方式，鞋匠的方式，他把你底下那个脚掌不是那个鞋跟啊，他自己给你变高一点。 所以后来市面上也出现过那些所谓的什么帮你长高的内增高鞋， 高 对对对，但那些通常就做得很丑而已。 反正方式是有很多了。 对，但是我必须要说的，在这里要说的是，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所以这种就是内增高鞋垫这种对吧，无伤大雅，然后利己又不损人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没有什么不可以承认的，好吗？好，当然啦，更多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用更加聪明和时尚的方式，让自己从穿着打扮上可以视觉上有一种显高的方式。 这点特别好，我觉得我们今天教所有方法不会让我们自己本人觉得不舒服 尴尬，对， 然后你自己平时该怎么走啊，该怎么生活都还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对，刚才我们讲了三个显高法则了，我又要现场让你们俩回课了 啊。 哪三个法则？你们俩都是亲历者，不应该答不上来。 我们一人说一条吧。 对，那第三条谁说？ 第三条小磊吧，小磊看上去明白一些。 来 3, 2, 1, go。 第一条的话就是头发，长发女孩就是最好能够把头发扎。 错了， 这是第二条。 没关系，这顺序没关系。 第一， 你好严谨啊！就是长发女孩可以把头发扎成丸子头，或者扎起来，然后如果能剪短发剪短发，然后剪不了短发的话，也可以留那种中发。然后这样可以显得头型比较小，然后比较秀气。 第二条就是裤子的颜色跟鞋的颜色最好要一致，然后最好中间不要留到自己的肉的这个接缝。 对， 然后就会显得这个腿跟脚是浑然一体的感觉。 对，第三个法则呢？ 第三条呢就是鞋子如果要穿平底鞋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尖头的鞋子，要比圆头的鞋子更显高。 对，其实这个第三条法则哈，我刚也说过了，不仅限于平跟鞋，任何跟的鞋子都是尖头鞋，比圆头鞋会更显你的修长度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调整我们的穿着了，今天上半身几乎是不需要调整的，我们都在下半身、腿、裤子还有鞋子上面来做文章。接下来我们要采用的就是当女孩子穿半身裙的时候怎么来选择适合的长度。今天我准备了两条裙子，一条是及踝的长裙，还有一条是到小腿肚的长裙，你们俩要不要争夺一下？ 没事，他先。 他们俩的腿型应该是都可以的吧？ 他俩腿型都很棒。 啊， 对对对。这是短的。啊，不短，两个长，那条皮裙，对，对对对，皮裙是一个长款到小腿肚的裙子，而安然手里那条呢，线的，对，是及踝的长裙。 这一点其实男生也很实用。 不是，小磊拿的不是这条，是旁边那条皮裙，对，长的。小磊迫不及待想要穿短裙子，美腿是吗？好，你们现在可以去更衣室把裙子换一下，然后呢，到时候可以把鞋子换成你们来的时候穿的普通的鞋子，这样就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对，就不用通过尖头鞋和圆头鞋的方式来调整了。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两位收割稍后回来的造型。我要讲到的是，就是裙子长度这个事情，我们在腰线统一的基准上，如果穿一个及踝的裙子的话，其实就把你整条腿最细的那个部分，脚踝的部分给挡住了。但是只要你的小腿不是太粗的女孩子，你又很想穿长裙的话，建议你这个长裙的长度不要超过脚踝。也就是说把你的脚踝一定要露出来。 是。这一点我觉得男生也是适用的。 男生会怎么穿呢？ 男生会有短裤啊，到膝盖的裤子呀，一直到九分裤啊、八分裤啊，以及全部盖上这样的裤子。 我觉得其实膝盖稍微跟膝盖齐平或者膝盖往上一点点的那种长度的裤子，是比较显男生腿长的吧。 对，像我这种是腿粗的男生，我曾经很，哎呀，这个 事情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秘密啦。 不是，我刚才拍腿的声音很大呀，听一下哈。 因为腿粗吗？ 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不敢穿短裤，因为我觉得腿粗的话，你穿短裤的话，显得腿就把腿一览无余的全部暴露出来。 可是你是大腿粗啊，穿 我大腿小腿都很粗 啊，那没救了。 后来呢，我发现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办法的。如果你的腿是比较粗的，你就穿这个裤子稍微短一点的。 把你的大腿啊和小腿你露出来的部分多一点，然后你的鞋再高一点，这样显得你腿好像是稍微正常一点，没有那么那么的胖。 所以就是说把整个我们通常会把那个脚踝，就是脚跟到小腿肚的那个长度叫做跟腱的长度， 是， 对，就是把你的跟腱的长度拉得再长一点， 是， 对， 因为如果你要是穿到膝盖这个部位的话，就是全部把你那个胖胖的小腿肚子展出出来。 所以如果是像泽华这样有腿粗的困扰的男生呢，也不建议你们在任何的鞋子当中搭配那种短袜子来穿。 但有些女生我见过的也是，她的小腿是比较粗的，但是她穿裙子会把整个小腿露出来，那个时候男生角度而言的话就觉得， 你露出来是大腿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穿嘞？ 所以对于腿粗的女生来说，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把你整个腿最细的脚踝的那个部分露出来，因为你可能胖的话一般也不会胖脚踝， 是， 如果连脚踝都很胖的话，我建议你可以放弃裙子这个选项。对啊，所以呢就是把这个小腿肚的你朝上的部位都遮住，只露脚踝的部分，整个就会感觉出来啊，原来你的腿以脚踝作为一个基准线的话，感觉没有那么的粗。 那么提问，如果有些女生像我一样非常的惨烈的话，就是大腿小腿都很粗，能不能穿短裤，超短裤的那种？ 不能，你知道夏天女生很流行穿热裤的， 对， 可是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有些女生的热裤的那个长度是让人觉得满腿的肉都溢在了外面 啊， 就是感觉生怕别人不知道她腿粗。 所以女生这点比男生还要惨，如果腿要够粗的话，不是够粗，比较粗的话，就是只能是穿露膝盖一点点的那样的裙子。 对，相对要稍微 露脚踝，不是露膝盖了。 夏天其实凉快穿法还有很多啊，还可以穿阔腿的那种蚕丝的或者是丝绸的材质的那种阔腿裤或者灯笼裤也是可以的。 他们俩已经回来了。 好，我们来看一看两位穿长裙子的女孩子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展现出来的效果。整个感觉安然非常的端庄典雅，而小磊呢非常的青春活泼和俏皮。 安然穿的是裙子呀，我以为 是 裤子呢。 是针织款的及踝的裙子 啊， 因为安然很瘦，身材比例都没有问题，所以她穿这裙子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只是要对比的是这两种穿法哪种会更显高，来给其他的女同学来一些参考。所以接下来要请我们的摄影师泽华给他们俩同时拍一个相同 pose 的照片。 我现在目测觉得安然要更高一点。 因为这条裤因为这条裙子它是那种窄筒的，所以显瘦也是很好的一种显高的方式。但是从视觉上其实把你的脚踝露出来会更加的纤细一些。不，你们俩都一样的 pose， 安然这样非常心机，整个就像纸片人一样很瘦，只拍了一个侧面。好，我们让泽华先看一下照片的效果是不是会比我们的视觉上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我觉得从照片当中看跟实际当中看是有差的。照片当中看安然好像并没有那么高的样子， 对吧？ 对， 所以就是肉眼上面跟就是我们现场看和其实我觉得照片是最客观的，就像为什么我们照镜子的时候觉得自己很瘦 啊， 但照片上一看自己胖，简直就像一个灯笼一样。 你为什么这样说自己？你第一次承认自己像灯笼一样。 好啦，显高法则的第四条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要穿长裙子的话，长度的选择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把整条腿最细的脚踝部分露出来，不要把整条腿全部都遮盖得严严实实，那就失去了穿裙子的意义了。当然还有一种穿法是你穿连衣裙的时候穿及地的长裙 啊， 但是那个的话就要考验腰线了，因为看不到你的脚，连脚都看不到了嘛，那个就是从视觉上根据腰线来判断你的腿有多长了， 是 那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范围当中哈。如果你穿这样的长裙的话，最好是把脚踝露出来。接下来继续要有请安然和小磊去换衣服的是用腰线来解决问题。我准备了两款裙裤，都是短装款，一条呢是刚才小磊迫不及待想要穿的那条黑色的短裙子，另外一条呢是安然手上的黑白小千鸟格的一条裤子。这两条其实光从胯部以下的长度来看是几乎差不多的，但是它们的差别在于腰线的位置。所以请你们两位去更衣室更换一下这两款裤子。 我想提问一下， 嗯， 你像刚才小磊穿的那条裙子， 嗯， 有一些女生会穿袜子 啊，就是小磊穿的露脚踝那条长裙， 对， 有些女生会穿短袜子， 有些会穿泡泡袜中长度的，有些会是彻底的把脚踝全部遮起来的黑袜子 啊。其实是这样的啊，如果冬天穿那种非常贴身的黑袜子的话， 嗯， 是无可厚非的， 嗯 嗯，因为那个不会把你的腿的线条给遮住， 是， 反而会很好的修饰到你的腿型。 但是只限于黑袜子吗？ 肤色的袜子也可以。 肤色的袜子， 肤色就是所谓的肉色丝袜， 但是一定要选择好材质，是不是 啊？对，其实肤色丝袜这个事情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有讲过，我现在跟大家重复一遍，买肤色丝袜特别要注意，最好要能够亲手试一下， 嗯， 当然买袜子很少能够让你亲自的上腿试的，那怎么办？它通常会有那种 sample 在外面，就是那种试用品在外面，你的胳膊跟腿一般色差不会太大，你可以用胳膊假装是腿塞到这个丝袜里面去感受一下，再趁在你的肤色上出来的这个肉色丝袜是什么样的颜色。 嗯， 不是说你用肉眼看，哎，这个肉色看上去很肉，那么我就可以买了。其实通常你肉眼所见觉得跟肤色很接近的颜色穿到身上会反而太白， 哦， 太白了以后视觉上就会让这个丝袜有一种扩充感， 是 膨胀感， 是 有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女生买的那种肉色丝袜还是带那种金属丝线的， 哎， 带那种金属反光的， 嗯， 又有颜色上有一个膨胀感，同时还在光泽上面有一种膨胀感，就是双重的，很可怕。 你以为自己的腿很粗，其实只是你选错了袜子。 对，所以在选肉色丝袜的时候拿不准的时候，我会宁愿选择比我的肤色要深两个色号左右的丝袜，上腿的效果会更好，也不会觉得你很黑。 但是我有一点还不太懂的，就是有些女生会穿那样的裙子然后配一个白袜子。 我个人是建议，就是除了婴幼儿期间女孩子穿白袜子是有可爱的成分以外，到了成年之后的女孩子穿白袜子很少有穿得好看的。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啊， 嗯， 肯定是有的， 更挑腿型吧，我觉得 很少有穿得好看的，她对腿型要求太高了， 嗯哼， 一定要细长直的那种。 所以像刚才小磊那样长度的裙子，你是建议不穿袜子？ 我建议可以不用穿袜子， 嗯， 对，你把肤色露出来会更好，因为它本来就是黑裙子，如果你再配黑袜子的话，整个的下半身会太沉重， 是， 对，也会就体现不出你的纤细感了。 嗯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这个法则，也是两位正在更换的这两条裙子，这个法则就是说的是，你可以选择高腰的一切单品， 嗯， 高的裙子也好，高腰的裤子也好，总之高腰的一切就可以让你在视觉上面悄悄的、偷偷的把你的腿长拉高至少得有10公分。 还真的是，他们俩已经回来了，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视觉差别。 小博老师给两位，哇哦，就是现在感觉安然就是脖子以下全是腿，小磊的腿呢就是正常从肚脐眼开始。 对， 但小磊不说啊，小磊腿是很漂亮的。 那你就说安然的腿不漂亮了。 安然腿安然你懂我对不对？ 我们都懂。 好吧，请泽华给他们两个拍照了。这一个法则就是太显而易见了，小磊的那一款裙子其实就是正常的中腰的裙子，并没有什么低腰的设计， 嗯， 但是在安然的高腰的裙裤旁边一站，就感觉是一款低腰的裤子。 pose 不一样， 摄影师表示说 pose 不一样，不公平。我们也来欢迎一下直播平台上晚斑马、赵琴、心语、萌萌的小苹果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现场真人示范，告诉你怎么穿能够显高的小法则。两位自己有觉得从镜头里面看有什么差别吗？ 我感觉我的腿是从这儿开始的，然后他的腿可能是从这儿开始的， 对， 就长了一截， 这中间得差20公分。 嗯，对， 你看那种洋洋自得的状态。我的腿从这儿开始，他哎呀不行。小磊呢，你可以回击回去。 嗯，没什么，这都显而易见嘛。没了气势了。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可能就是 会让自己的腿又长又细的那种视觉感觉。 对，没错。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教大家的法则呢，也依然是跟鞋子有关的，所以你们要去更衣室辛苦一下，要换成你们最开始穿的裤子，一条牛仔裤和一条黑色的裤子。然后我们要通过依然在鞋子上面来做文章。选择鞋子的时候，我们刚刚讲了鞋头，能选尖头鞋尽量选尖头鞋。 嗯， 那接下来的这个选择呢，在颜色上面，如果能够选裸色的高跟鞋的话，在高跟鞋的选择上你要选择裸色。 裸色， 对，裸色呢，某一个很知名的高跟鞋品牌叫红底鞋，大家昵称它为红底鞋哈。他们家设计师非常贴心，他们家的红底裸色高跟鞋很有名，但是因为在全球范围内销售嘛，所以他们家设计师为不同肤色的女性准备了不同程度的肤色 啊。 因为咱们亚洲人的肤色和白种人的肤色不一样， 嗯， 和黑人的肤色也不一样， 是， 所以他们家设计师呢就准备了不同程度的肤色的鞋子， 哎， 然后能够满足不同国家人群的需求。那肤色呢，其实裸色的鞋子最好的一点也是悄悄的把鞋子以及高跟鞋增高的那个高度整个都融入到了你的身高当中。 嗯， 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两双鞋子，一双裸色的高跟鞋和一双非裸色的高跟鞋。我现在可以去表演区给大家展示一下，跟高本身相差非常的多， 哦， 所以效果是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的。 来， 我现在来到表演区，给大家展示一下今天带来的两双高跟鞋。从背面来看，这双我想要推荐给大家能够有显高的效果的裸色高跟鞋的跟高，也就是3-5公分吧， 嗯， 是去年非常流行的小猫跟，也是出了名的高跟鞋当中非常舒服的一种鞋跟。而另外这双高跟鞋呢，可以称得上是恨天高了，整个的鞋高的高度得有15到18公分，再加上它的脚掌的部位还有3-5厘米的一个防水台， 嗯， 所以整个这双高跟鞋穿上脚以后，我觉得至少能够让整个人变高至少15厘米。 看起来就是这样的呀。 对，看起来就是这样的。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稍后让两位收个穿上不同的高跟鞋之后，在视觉上你会觉得穿这个3公分小猫跟但是裸色的高跟鞋的人会比这双的显得更高一些。 不可能， 一会儿走着瞧了。 绝对不可能。 是这样的，我一会儿呢，我要在拍照的时候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法，因为它的这双跟实在是太高了，很极致，所以穿这双鞋的女生要站到这个女生的后面一些， 嗯， 让水平面上他们俩的个子是一样高的，这样才是比较齐平的一个水平线上，才能够来比较裸色的高跟鞋是不是有显高的这样的效果。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对于女生而言是一个福音呢， 啊。对啊，你又想穿高跟鞋，但是又怕走路太累的话，你就不用选择这种恨天高了，你就买一双跟高并没有太高，但是是裸色的鞋子就好了。 哇， 嗯， 但有些女生觉得说穿跟高的反而是走路起来很舒服，我见过这样的女生哎。 哦，我见过穿高跟鞋走路就是马踏飞燕般的女孩子， 她觉得跟越高走起来越舒服，这是内心作用吧？ 就甚至有些女孩子不会穿平跟鞋，她穿习惯了高跟鞋以后，觉得平跟鞋会往后倒 啊。 我也见过这样的人，但是我负责任的说，长期穿高跟鞋对脚真的没有什么好处， 嗯， 脚会变形，然后整个小腿也会静脉曲张，总之对健康还是有所影响的。 现在很多朋友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今天节目当中除了会教大家如何通过一些方法让自己显高之外，也会有小礼物哈。 对，我们再来展示一下今天我带来的私家小礼物，有这个女生非常适用的手残党很适用的烫睫毛的这样的一个小机器，可以让你的睫毛不需要使用睫毛夹就可以变得很卷翘，而且会翘得很自然，以及某运动品牌的发带，健身的时候可以用哦。还有我从日本带回来的这个举若洗面皂，QQ 的弹弹的很可爱，是樱花味的，很适合这个季节。 那请问怎么样可以获得这样的小礼物嘞？ 参与到我们的视频互动就可以有机会获得啦，我们会在节目之后联系到获得礼品的我们的听友。 所以稍后半个小时节目当中将会有一波提问的环节，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距离的差， 哎， 差别的话， 我有办法了，让你们俩站在同一排，但是通过摄影师的选取照片的角度来调整他们的高度。 选取照片的角度， 对，拍照的时候去寻找两个人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高度，这样会不会更公平？ 难住了， 去试一下嘛，摄影师，我相信你可以的。各位网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支支招？因为那双恨天高的高跟鞋实在是跟太高了，所以安然瞬间短了一截儿，这样比拼起来会有点不公平。我不服，欢迎一下毛毛，还有五 AXE 以及君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捧场。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怎么样，效果好吗？ 哎，厉害了呀。 嗯 哼，因为我觉得从照片当中来看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嗯哼， 真的 就是一双15公分的高跟鞋和一双3公分的高跟鞋看上去是一样高的， 差不多， 所以可见3公分的裸色高跟鞋是有足够的显高空间的。 哎 哎，这样比也是可以的。好，两位辛苦，现在呢此时此刻你们可以把鞋子换成自己最舒服的鞋子了。我们还剩最后一个显高法则要分享给大家，稍后我们就会让泽华把手机里面珍藏的这几个显高法则的照片通通的投影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分享给各位的显高法则，以及在照片当中是不是真的能够呈现出我们所说的神奇效果。好，两位换完鞋子之后呢，请依然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还剩最后一个显高法则，我要通过你们来展示给大家。这样吧，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呢，是一个 remix 的大神级的人物，把近两年欧美流行乐坛上的17首金曲，通过视频的剪辑和音频的剪辑混剪到了一起，听上去这整首3分44秒的歌是一首非常完整的歌曲。 哇哦！ 但是你能从每一句当中听到你所熟悉的那个旋律，能够从这首3分44秒的歌中听到哪些你所听到过的欧美金曲，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段通过视频直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接下来的这个 MV 送给你们，赶紧来回答问题，有机会获得我带来的私家小礼物。 这个唱词和 MV 的画面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所以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发挥哈。如果听全了的话，这里面至少得有17-18首歌在里面，一共十七首，对，一共十七首歌在里面。 也是让 Taylor Swift 和 Katy Perry 进行了一次合体了，合作， 这是千年合体哈。 嗯 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刚刚的这首歌里面，你听到了或者从画面当中看到了哪些歌的影子？可以把歌名发给我们。当然，接下来我们的显高法则还剩最后一条。现在此刻呢，安然和小磊已经换上了最初的自己的这一套 look。简单的白 T 恤加上9分的裤子，那么怎么能够让他们两个在这样的基础上还能穿出显高的状态呢？最后一把你们俩谁想当正面教材？ 都不想当。 小磊牵上给了安然。 好， 都是短袖对不对？安然，请你把你的袖子撸上去，卷成一个无袖的边儿。对，可以非常随意的卷，不用太过规整，总之就是把你的胳膊线条露出来。OK， 好，接下来呢就要请摄影师泽华上阵，请咱们俩拍一张照片，看一看无袖的状态和短袖的状态看上去谁会更显高一些。这个显高法则很简单了，只要你的胳膊还可以的话，不是太粗的话，是正常线条的话，都可以使用露出胳膊线条这一招来让自己显得更加纤细和修长一些。好，到此为止，我们今天分享给各位的七条显高法则已经全部的现场展示完毕了，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大家赶紧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要通过现场拍摄下的两种不同穿法的七套显高的法则来展示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如我们所说，按照我们的法则来穿就会更显高。摄影师整理好照片了吗？还在非常艰难的从几张当中选出一张最好看的。 好了， 好，那我来了，帮你操作一下这个投影的功能。他特别怕自己的相册当中其他的照片不小心被别人看到，所以如果你们想看到泽华手机里的秘密的话，请赶紧找到新浪微博的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别删了，现在删已经来不及了。别删了，有完没完？ 哎，少了一张，等一下，我刚才好像 不会吧？每张都拍了吧？每套都拍了吧？ 对，拍了， 对不对？你从已删除照片里面找一下，有没有误删的？ 我好像给删除去了一张。 你可以从删除里面恢复嘛？ 恢复不了了，彻底的删除了。 过分，没关系，我们先看有的吧，好不好？ 好， 是恢复回来了吗？ 没有，现在只有6张哦。 很不称职的这个摄影， 可能那一张暴露了拍摄的技术。 真的，我以为是一样的，结果发现完全不同。 就是照片上显示的非常清楚，是不是？ 是。 好，我们这样通过高科技的手段，把手机上的画面投影到这个。对吧，我们的 视频当中。 好了，我们现在照片当中看到的第一张说到的就是裤鞋同色的时候可以让你显得更高一些。 确实的， 这样的感觉就是腿长，虽然摄影师是靠近小磊那一面的，但是安然的整体的修长程度是要胜于小磊的。 对， 对吧，这个当事人也都非常的承认，是不是？ 是的。 好，接下来 我承认 第二种穿法是，如果你能够选择尖头鞋的话，请务必选择尖头鞋而不是选择圆头鞋。我们把照片放大一些，可以看到 啊，用了滤镜哎。 这一把感觉小磊赢更大。尖头鞋悄悄地把他的脚的线条给延长了， 而且你看站姿穿圆头鞋那个感觉很笨哦。 不是笨，我觉得源头 特意设计过， 圆头鞋会让人觉得比较清纯一些， 嗯， 尖头鞋呢就会更干练一些， 对，职业一点， 对。好，接下来的显高法则用到的是，如果你要穿长裙，请选择露出脚踝的那个长度，会比把脚踝全部遮住来得更好。虽然安然选择了一条直筒的很显瘦的长裙，但是依然没有小蕾露出脚踝那个部分显得更修长， 真的是， 对。接下来继续用高腰的一切来打造非常长的腿， 这完胜了， 一下全是腿， 显而易见了， 982啊，全是腿。嗯，好，继续，接下来就是裸色的高跟鞋，哇，这张很神奇， 是不是？ 感觉一样高，哎， 对不对？裸色高跟鞋鞋跟只有3公分啊，但是小磊脚上穿那双恨天高有将近20公分， 对，加起来有1.7米， 至少1.75米吧， 1.8米了， 对吧？1.75米、1.78米的样子，可是看上去安然并没有矮很多， 这简直太吃亏了，白穿那么高。 是啊， 还走不了路，所以在选择高跟鞋的时候，能选择裸色高跟鞋就尽量选择裸色高跟鞋。 嗯， 接下来最后的方式就是通过衣服袖子的长度来露出你的胳膊的线条。我知道这张照片让安然觉得要开始练一下自己的肱三和肱二了，是不是？ 笑那么开心干嘛？ 哎，但是虽然说，就是我说实话，这张照片上安然的小这个大胳膊虽然有点肉肉的，然后也能看出来小磊露出来的胳膊的地方是很细的，可是你从视觉上就是觉得安然更高， 嗯。就是有点魁梧的感觉。 对呀、啊，你这安慰点在哪里？ 不不， 虽然胳膊是肉肉的，小磊的看起来比较细。 就是你露出胳膊的线条会让你更高啊，会让你显高啊， 是是是， 确实会让安然显得更高一些。 对， 小磊就是一个娇小可人的小姑娘， 是 是不是？好，到此为止，我们的7条法则有6条已经通过照片的方式展现给大家了。所以你误删的是哪一张？ 我觉得好像 啊，我知道了，头发发型 啊。 所以遗漏的那个法则就是通过发型来改变你的整个身高和头的这个比例、 嗯、 如果可能的话，长发的女孩子舍不得剪短发，那你就用丸子头或者是高马尾的方式，让你的头身比例会更加完美一些、嗯、 大家看一下，现在这张其实是的，切过去 看看， 这个表情有点迷啊， 你应该缩小一点看全身啊，对，从全身是可以看出来的啊，不，不是，你这个发型没有变化，是鞋子的变化。 就是、 好的， 这扎低马尾。 总之就是被你误删了就对了， 不好意思喽。 没关系啊， 今天下节目以后请我们3个吃饭。 对啊， 再见，拜拜喽。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今天的《乘龙梦工厂》的一期改编，感谢小磊和安然为我们现场真人示范，然后感谢你们两个轮番来做反面教材。也不算反面教材了，就是一起来现场，这个能够表现出这个显高的穿法和不显高的穿法的一个差异性，也希望这几个显高法则能够帮助到大家。最后再重复一下，对于增高鞋垫这个事情，大家不要有太多的顾虑， 嗯， 如果你自己是舒服的，然后也不要太明显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来采用和使用的。 是的，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好了，如果你想要看视频回放的话，也可以继续找到新浪微博的活力982和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今天我的私家礼物会花落谁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之后来联系到我们的听友， 期待一下吧。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明天见啦， 拜 拜。We were so rose-colored glasses on and party on. F-R-I-E-N-D-S, get that shit inside your head. Crazy, we're nothing more than friends. You're not my lover, more like a brother. I know you since we were like ten.